我还以为你不上课的时候也要录花絮，你不是？ 谁说你花絮太多 了？我还少录到一点同学的声音。我这样说是因为啊，上课录音录影啊，毕竟学会都有存档嘛。那各位同学要把这上课的影像或者录音存回家，我也是都 OK， 对不对？那但是呢，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要拜托同学一件事情，就是我基本上我自己的想法是，我的上课内容的版权啊，我是会因为各位在这里，所以这个课才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课如果要讲版权的话，是人人有份。所以我就说，各位都是这一个上课录音录影的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主人。可是呢，我希望的是，这个课如果有别的不在这个班上的你的朋友什么的啊，有兴趣的话，你不要免费送他，好歹让你的学费回本一点。那你存回去的东西，你这个自己家人之间，如果有人想要当相声听啊，那当然是 OK 啦啊。就是我不会说严格的要求各位什么事情，我只说，但是如果你有那种不是很熟的朋友，好像看你在学中医，然后也有一点兴趣，那你卖他的时候，我想说拜托你，他就算他个1000块之类的，好不好？就是你们上这个课付给这边2000块，那你卖两个人就回本了，这样感觉很爽嘛，对不对？上课等于投资。但我也不能这么大头饼，我的课一定卖得出去啊，就并不能这样子讲。只是如果有人跟你要的话，你就拜托卖给他，好不好？啊，就用卖的，不要用送的，因为免费的东西很伤感情。就免费拿到，他跟我讲说这个礼拜还没吃药，因为在等发薪水才有钱吃药。我听了之后觉得，这太苦了你了吧？啊，那如果这个课能够你拿去卖一点钱回来啊，当然对家计也不无小补。因为我的上课的东西到最后，每次都是被大陆那边盗版的一塌糊涂，我拦也拦不住了。那既然到最后都是被盗版，我们自己来盗，就肥水不要落外人田嘛，对不对？就大家上课没人有份，就大家就能够可以的话，你就把这个课程拿去自己把它卖掉。反正我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对于版权这个事情，我已经完全你可以说是解脱来看开了，还是说哀莫大于心？因为我觉得现在出来，因为盗版太发达了，所以我觉得教书这件事情重要的是，你下一次教你要能够生出不同的东西，这样让别人还愿意来听你的课，就不要再在乎已经教的课怎么样了啊。就是所以就是等于是现在就是因为好像自比歌手是有点臭美了，但就是说现在专辑都被盗版，所以歌手要怎么样，要靠 live 来赚钱。对，就是还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有歌手开始专攻现场演唱了，对不对？这个比较，对，所以我现在是这种心情，所以就没有你们不拿去卖，到最后会被别人盗版，然后在什么大陆淘宝网上面卖的乱七八糟的，所以你们就赶快就是趁现在还没有被人家盗版的时候，你就先把它卖一轮，好不好？就是有钱自己先抓一抓，要拜托拜托啊！所以钱要好好的给他收一下。当然，我这么说的也包括在场的助教啊，你们要拿去卖，你们也拿去卖啊。这个，反正我们这上课也没有拍到多少同学的隐私啊，所以应该还不至于。那我们今天呢，又要从桂枝汤结构里面呢，聊聊它的另外一路的分支。那这个分说起来是，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今天的上课啊，是本来呢讲到虚劳，照理说是桂枝甘草汤、桂甘龙母汤、桂枝救逆汤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已经是差不多，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已经是虚劳病了。可是我在家里面讲这个课程啊，想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我就觉得不行。一定要把柴胡龙骨，因为 现在的很多人他的桂枝龙骨汤症吃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会卡到，会就是所谓的药症相反，就是你原来是梦遗的，喝了之后更梦遗，就是你原来是失眠的，喝了之后更失眠，就是会有这个问题。那所以必须要浇更多一层的药，变成说本来要放在少阳篇的最后才浇的柴胡龙骨牡蛎汤，我们今天也就是说今天的课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窘迫而且慌乱，因为以同学的一些现有的《伤寒论》的框架来讲的话，这样子跳的太多的教，我是觉得有些事情可能讲不清楚。那但是呢，这样的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冒险的把课程先挂到一部分的少阳哈，也是因为我们下一堂课我预计要处理更年期的这个事情，就是更年期怎么发热啊，然后处理更年期综合症的话，就一定又要讲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少阳的方子，什么柴胡桂枝汤啊、温胆汤啊等等等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课呢，其实啊会在我讲的不很清楚，同学也不是听得很懂的状态下，把少阳篇先解决一半，就是会变成这样的状态。那如果我今天讲的一些，那因为少阳篇本身里面含的那个情报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同学你今天听得不清不楚的话，你就一些方子先做个登记，凡方子已经都有照相存档嘛，你就先记得，以后我们教了少阳篇你再回头来理解。好，因为今天我要教的一些东西其实是在伤寒学派里面所谓的医术的需求量比较高的一些方子，好像更年期其实是一个需要比较高的医术才能够处理的好的。那我这样子先拿出来一些方子教，我觉得是有一点跳掉了一些东西了，所以同学如果不懂的话就先搁着啊，以后少阳篇我们再回头来解决。我们现在呢先来回到一个啊很简单很简单的小方，这个小方虽然小方，但它其实药放的很重，就是它这个一碗汤里面啊，它不是这个汤不是煮三碗，是一碗，就是你就水就这样狠狠的给它三碗煮一碗，然后浓浓的喝下去。那这个汤叫做桂枝甘草汤，那桂枝就开到汉代的四两，那折到现在也有一点五两左右吧啊。那炙甘草呢二两，我们折过来六钱啊，我姑且算成隐约零点三的那个比例。那这么浓的桂枝跟甘草呢，就三碗水煮到浓浓的一碗水，然后就一次喝下去。那这个字什么呢？这个字心阳虚。好，那就是好像我们中医在感觉的心哈，有的时候是指向那个在跳动的那一颗心脏，有的时候是在指向那个我们觉得你这样做太伤我的心的那个心脏，就是那这两个心好像不是同一颗，就是跳动的那个心脏是偏在这个地方的，那你让我好伤心，这个心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就是位置有点不一样。那入骨一点啊，就是那个你好伤我的心的那颗情感的心，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那颗心根本就可以带入到那个英文说的 mind， 就是人的思维的这个心，好像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哦，它是有一点前胸背后是突出肉体之外的。就同学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是当你好气好气，或者你好伤心好伤心的时候，当你心中充满了情绪的时候，然后你闭起眼睛，你会觉得你情绪其实突在你胸口外面，可能不竟然是一个肉体的器官啊，而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像是一个灵魂上的器官的一个心。那所以这个如果突出这个前胸后背之外的这一坨心啊的能量比较虚了，那这个人他的心情上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是荡荡的，心慌慌的。那这个时候张仲景形容的时候，他就说会插手自冒心，他把两个手交叉起来盖在自己的心上面，就是这个人他没事会觉得好像做这样的动作，就觉得哇心慌慌心乱乱，好像要什么东西遮一下挡一下。那 这个时候呢，啊，以金方用药来讲，就最单纯基本的就是很重的桂枝，然后加一定比例的炙甘草，这样就可以补心气啊。那这样子喝下去之后呢，这个心慌慌的感觉就会平静一点。那当然我们现在好像有些人他说什么，他有恐慌症，对不对？那在那个恐慌症要发作之前，其实就有一点这个症状会先出来，对不对？就觉得那如果你会有这个调子的话，你就很，因为这个方虽然很浓啊，可是不太毒，就是你知道桂枝跟炙甘草，你毒的是谁，对不对？所以还蛮安全的。那你就有事没事呢，就喝它一碗啊。那这样子，哎，你们能够觉得你喝了一碗之后，你的心情就比较安稳，日子过起来比较好像比较笃定一点啊。那这样也不错嘛啊。所以这个小方先交给各位。那接下来呢，这两个方呢是《伤寒论》里面的火逆方啊。火逆是这样子，就是因火而发生的。逆这个字在这里是指张仲景是说，如果你的治法是对的叫做顺，那你的治法是错的叫做逆，就是你的不适当的火疗法造成的问题。我小的时候啊，感冒的时候，我奶奶就会跟我讲说啊，感冒哈，就是发发汗就会好，然后就把我包在一坨棉被里面，然后就在棉被里面热的一身汗，然后爬出棉被如同虚脱，感冒依然没有好。对，那这个我想这个中医啊，就是有所谓的内行化变成外行化的一个情报劣化的过程。就在我们刚感冒的时候，如果是桂枝汤症，如果是麻黄汤症，你的确是需要吃个药发个汗然后才会好，对不对？那可是那个汗是必须是吃了对的药逼出来的汗才有用啊。那可是，但是我们如果是内行医生也会说啊，感冒没关系，发发汗就会好，吃点药发汗嘛，对不对？可是呢，感冒发发汗会好这句话慢慢就给外行人也听进去了，哦，感冒发发汗就会好，所以感冒就赶快给你放进三温暖烤箱啊，或者放进这种棉被里面来发发汗，那结果没有好。那这种没有，哎，你要说什么？其实有人把那锅发汗，他也好了，对不对？ 所以没进三温暖烤箱没啥。 如果你没有感冒，你进三温暖烤箱，你是去减肥的、啊。我是觉得三温暖烤箱的好或不好啊，我的要求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在里面蒸着蒸着，你会觉得精神愉悦，全身放松，那你就去蒸吧。那如果你在里面真的是觉得哇热度很高，我现在一油锅鲫鱼跟它拼了，那你不要蒸。就是要看你能不能享受那件事，如果变成虐待就不要了，好吧？因为这个关系到这个，如果在跟它拼的时候会变成桂枝龙亢症，就是人太过紧张，就你要能够放松啊，重要是要能够放松。有些人他泡温泉就一副好像在天国一样，对不对？那我这种全身都是猫舌头的人没办法，我们温泉人家都才40度，我都不行，我要烫死。我人的皮肤是55度就会起水泡的。那这个我们这个火逆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汗啊，不是靠着药物发出来的，也不是靠着正确的针灸配了对的穴道，而只是硬的给感冒的人呢，就是个外行人说什么感冒要发汗，你去跑步，去泡三温暖，就是这样子一弄呢，它会造成气血脱位。那这个就他本来啊没有要流汗的生病的人，他这样子你用火力去，那这个气血脱位呢，其实比较标准的症状是桂枝救逆汤啊，就是火逆惊狂卧起不安，就这个人整个人会在床上啊，好像滚来滚去，他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了，就他那个人的那个调子会变得好像全身上下哪里都不对劲，他哪里痛他不一定知道哪里痛，但就不对劲了。而太阳病其实火逆哦，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是呢，在 六经病里头，少阳病是不可以发汗的病，然后少阴病是更加不可以发汗的病。那这个火逆最讨厌的地方是那个少阴病的人发汗，对，有的就同学啊，有的时候你那个感冒啊，我们现在才学到太阳篇的一开始，所以你可能还认不出少阴病。那你那个病人，如果他得的是少阴病，然后你以为是太阳病啊，给他开了桂枝汤、麻黄汤，量子发汗而变火逆，啊，就是少阴发汗的那个火逆的现象会非常严重。那这脱胃的气血呢，你是需要用一些药帮他归位的。啊，就是已经被扯乱的气血必须要归位，因为你不怕归位，那个人是惊狂不安，有的时候是会流鼻血或怎么样，就那个血已经会从不对的管道这样喷出来了。那我桂甘龙母汤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清剂，我现在拿这个桂枝救逆汤来讲，可能同学听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啊。先讲这边桂枝救逆汤，就是桂枝汤结构里面去掉芍药，再加龙骨四两，牡蛎五两，也就是龙骨啊比较轻，牡蛎比较重。那桂枝龙骨牡蛎汤是都三两，那只是我平常如果是开成0.1的话，我会加到五两，因为龙骨牡蛎比较煮不出药性。那这个牡蛎是什么？就是鹅啊的壳嘛，就是蚝的壳。那龙骨呢，是中国农夫啊在耕田挖到的古代的巨大动物的化石，都叫龙骨。就是不管是牛马狗骆驼山羊，反正一旦已经变成化石了，挖出来就叫龙骨这样子。那龙骨牡蛎都是比较重的药，就是就已经像石头一样了嘛，对不对？那牡蛎我们是吃到是用牡蛎壳，那个很便宜。那当然同学你会问，那我们用牡蛎肉是不是比较补，要煮的有蚵仔煎的味道，是不是没有比较好吃啊，对不对？那龙骨牡蛎啊，这个药性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他的本草童话故事啊是这样子说，就是古代的动物它死掉了，被埋在地底，然后它的肉也化到没有了，只剩下骨头变成石头了，这样已经埋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啊。那这样的一个埋在地下这么多年的骨头，我们会去想这个骨头它在想什么。他说其实你这样讲也有点神经病啊，都已经死那么久了，活着的时候那个猪都不一定有在想事情，但是我们会假想说那个骨头在地下埋了这么久啊，如果它还有一点点最后残存的那个灵性的话，那骨头它当然会觉得说，哎呀，我活着的时候可以到处跑来跑去啊，吃什么玩什么都很开心，可是现在呢已经死掉了呢，就埋在地底，日子就过得很无聊。那这个药，因为它埋在地底的这个很久的骨头呢，它吃到人体它的效果是什么，就是把脱离你的阳气拉回来，也就是说这个骨头可能会觉得说，我好怀念我的灵魂哦，我的灵魂现在离开我了，所以我都不能到处去玩了，所以他那个心情会变成他的药性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的元阳气要离你而去，要脱离你的时候，你吃了龙骨就可以把这个气抓回来，这个是龙骨的药性。所以龙骨在我们中医的评价说，它是收敛你的正气，可是不收敛你的邪气，所以它会抓住你身体的灵气。那抓住了之后有很多功能啊，就是等到我们讲到虚劳的桂枝龙母汤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什么抓住你的元气啊，你的身体就会改善什么什么掉头发啦，什么拉肚子啦，盗汗啦，泄精啦，你知道就是那种元气往外掉的这种病就会全部都抓回来。那这是龙骨。那牡蛎壳呢，中国人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观察，就是牡蛎这个东西啊，那两块蚌壳你说它也不会爬也不会飞啊，它就扒在那个涨潮退潮的那个 海平面之间，对不对？那所以中国人观察会认为牡蛎这个东西呢，就好像月亮把这个潮水拉上来的时候，这个潮水往上涌的这个冲力会被这个牡蛎吸进去，然后 它会结出这种很大的蚌壳，它的牡蛎壳还蛮厚的，对不对？所以它就觉中国人就觉得从水里头冲出来那股动力呢，牡蛎能够把它收下来，所以就是水里身体里面的水分的元气要外脱的时候用牡蛎来抓，那所以整个身体算是龙骨。那以血管，因为血管的血是水嘛，对不对？就从血管里面被扯出去的气要靠牡蛎来拉回来，所以救蜜汤呢它的牡蛎会比较重，因为主要是血管中的气脱位，所以牡蛎要重，那龙骨稍微轻一点。那当然这个方子里面就要把芍药去掉了，因为这是有桂枝汤本身的载重量的问题嘛。像上个礼拜教的那个桂枝金加汤，对不对？这个汤又加了人参，又加了生姜，加了生姜，你桂枝的药性就会被打到都分叉了，对不对？那这样子还没有走到尽头就已经分叉叉完了，你又何必加芍药往里面拉呢？对不对？因为它已经走不到尽头。这些东西就是有一定的药物与药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的，所以这个桂枝救逆汤啊，当然直接来讲是少阴发汗，或者是这个感冒啊，你不该出汗的时候真的热到了或怎么样，变成你整个人烦乱不堪的时候用的。可是呢，我这边讲桂枝救逆汤是想说如果同学熬了艾草灸然后有一点上火的话，那用逆汤把这个艾草的那个火力吸纳进来，就是把它那个火力会比较好消化一点，所以我就姑且这么说。那至于说桂枝救逆汤还有一个不是很红的用法，就是你看啊，人受的这个各种的热，对不对？造成气血脱位这件事情，其实在什么时候还会遇到？就是中暑的情况比较多的是，这个人热了一直出汗，然后虚掉。那个中暑它的方子啦，所以我们中暑就可以直接补气就好了，不用。桂枝救逆汤，你说治疗大面积烫伤的效果好不好啊？我是建议要完全仰赖这个汤，因为你如果烫到了那个当下，你皮肤已经起水泡，已经烂掉了，那老实说你喝这个汤不太有用了。可是倒是有过临床的医案，就好像是日本的大冢进阶，他家里面就是有一个欧巴桑烫到脸，然后他立刻就给他吃桂枝救逆汤，然后外面擦紫云膏什么，然后他那个伤口就愈合得很快。也就是这个汤多多少少也可以把你外面烫到的那个火力把它吸纳进去，这样子。只是我觉得你要真的要治烫伤的话，你最好再加个当归两钱哈，不要太多，然后大黄多了会拉肚子，大黄五分顶多，再多会拉得很惨，再加量的话比较能够把皮外受到的那个热气吸掉。可是这也是要立刻烫到立刻喝啦，对不对？你如果已经整个都已经溃烂了，那你再喝，没有那个说能够擦烫伤的东西太多了啦。其实真的大豆的拉拉油其实擦烫伤就很有用，就真的大豆的油其实很会把这个火毒吸掉的。只是我们当然一般烫伤药膏我们也擦伤，通常如果要调一个烫伤膏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你去药局哈，请他拿一钱的黄连，一钱的黄柏，再加一钱的青黛一起打成气粉，青黛很蓝哦，就蓝墨水那个蓝，整个药是深蓝色的。那青黛、黄连、黄柏这三个药打个粉，然后和在麻油里面擦烫伤，那吸掉那个热气太多了啊，治烫伤的方子太多了。那这个桂枝救逆汤我们先看了呢，再回来看这个比较轻的方啊，就是甘草再挂一些龙骨牡蛎，那这个是比较轻微的火逆的状况，就是你身上受了一些热度，气血微微的脱位了。所以张仲景原来的讲法是烧蒸烦躁，但是现在来说的话，这个桂甘龙骨牡蛎汤啊， 比较会对到的是一个人容易焦虑的个性，跟什么镇定神经啊什么有关系的药啊。那也就是说，好比说这个人他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那可是呢他每天都心情上面很容易焦虑，就是那个如果到这里的话，桂枝甘草汤只是心慌慌，那到这里的话是全身上下都觉得不对劲，在床上打滚了。那在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个人的主症就是焦虑，那什么都好像觉得事情要发生，不好的事情要想坏。如果这样的状况的话，桂甘龙母汤还蛮好用的。如果你人这个人又气虚的话，就再加个人参，我们伤寒都开党参了啊，再加个三钱党参。那因为龙骨牡蛎这两味药加在一起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去痰药。所谓的去痰药，就是说你如果有甲状腺肿或者淋巴有结坨坨怎么样，那些东西我们都算它里面有在。所以有，如果你的甲状腺的毛病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从焦虑开始的啊，那这个桂甘龙骨汤可能会有一些用。但是甲状腺的毛病也有，还有一路是比较多的，就是纯粹的阴虚体质的。那个纯粹的阴虚体质的甲状腺的病哦，甘草汤或者是十方的当归六黄汤之类的大滋阴的药比较有用啊、哦。就姑且就先说着，反正好像同学也没有什么订单是说要。这边是讲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啊、哦。如果甲状腺功能不足的呢？那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就知道一下。那还有在临床上面，龙骨牡蛎既然是能够收摄元气、收摄水，对不对？其实它多多少少就有止汗的效果。这个止汗的效果当然跟前面那个桂枝加附子汤的止汗不一样。桂枝加附子汤那个是漏汗，是阳虚了。那这个是从里面，从抓住你的气血。所以桂甘龙母汤如果你用在现在十方的开方的框架的话，有的时候是拿来治手汗，就是十方的角度来讲的话，桂枝是 走手臂嘛，走肩膀走手要通过来，然后你有龙骨牡蛎抓住的话，你手比较不容易流汗啊。那当然你也可以用比较西方的讲法说，龙骨牡蛎这种药是比较镇定神经，调你的大概这样说一说，但是这都已经脱离了伤寒论的开法了，所以你开的话就是猫猫看。有的时候再来呢，啊，今天我觉得比较要紧的两个方啊，就是这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跟柴胡龙骨牡蛎汤。那我之所以要这样一路讲过来呢，是因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这个汤症啊，通常是怎么样发生的？那我从前到现在，我上课也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说，一个人啊，在面对工作、面对人际关系的压力啊，就是让人需要盯着去做一些什么事去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交感神经嘛啊，那你也可以说动到交感神经，或像这样子，那动了交感神经，人会比较处在亢奋的状态。就需要这个人学会怎么放松，对不对？学会放松之后呢，他这个如果这个人他就是一直都处在交感神经的亢奋状态，然后呢，他的副交感神经根本就他已经忘记怎么放松了啊，那这样子就这个人的体质上就会比较偏到所谓的痨病。我说有些小朋友呢，就是每天就只会吃饭睡觉打电动，那个是副交感神经太旺盛了啊，交感神经啊非常的不会做事情，那这个叫做疫病啊。那这个古代其实医书偏的小孩子，可能是因为爸妈，有些爸妈真的比较宠小孩，所以今天开始疫病的患者也多起来了。那这个交感神经啊，太过于亢奋，以至于这个人一直在耗损的这种病，它的花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就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胰岛素缺乏型的糖尿病， 是自己免疫功能造成自己的免疫细胞还是什么的去攻击它的胰岛细胞，所以它缺乏胰岛素。但是这样的糖尿病是标准的厥阴病那一块的事情。可是我们东方人的糖尿病其实大部分都不见得是厥阴病的胰岛素缺乏型的，就是我们这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好像糖尿病的人90%哦胰岛素缺乏吧，而是就是他胰岛素其实，可是他就是好像他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台湾的人比较喜欢担心的比较有关系啊，就是他随时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他身体随时都准备要火灾要搬冰箱啊，所以他就一天到晚都是把这个血糖提得高高的，就这种焦虑型的糖尿病，就是跟胰岛素是肾上腺的这边的糖尿病。那但治法上面开药还是有一些类似的点啊，只是说那种很容易担心很容易焦虑的个性，那你知道像我们家里面有的时候家里面那个什么爸爸那个妈妈烦什么事情都要担心，那这样子日子久了他的那个交感神经一直在紧张，然后副交感神经一直不能上来，那他就会形成这好的现象啊，就是头昏眼花，或者是眼眶发痛，或者是血虚，或者是男人梦交失心啊，是这样，就是你做色情的梦，或者是容易梦遗，或者是容易掉头发，或者是容易拉肚子，或者是睡着了之后出一身汗，容易盗汗，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身上这几样有几样，然后脉的话，第一个是这种很紧张个性的人哦，他的尺脉通常都绷得很紧，就是他的尺脉啊，会觉得尺脉有点好像一条细细的，然后有一点太硬了。那这个另外一个急需抠尺，就是这个脉啊，拔起来觉得抠就是葱管啊，一根葱的那个葱管，那拔起来就好像一个空的水管一样。这抠脉其实不难拔，但是你要拔到一次你才会感觉得到。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拔自己的脉，如果你的脉不是抠脉的话，你就觉得是一根面条。可是如果你拔到抠脉，你真的就会觉得，这个血管你压下去好像压到一个那什么意大利笔管面，就它那个有一个中空感，就是好像外面有一圈管子，里面是空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就是这也是失血的脉了啊，那池就跳得比较慢。那在诸抠动为紧，这个抠脉刚刚讲了各种的抠动为紧，这个动脉是你拔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脉哈，好像有一颗类似小豆子一样的东西，就是好像脉在跳的时候，那个脉形有一颗像是豆子一样的东西，啪会弹上来一下，就是你觉得那个脉都有一个圆珠珠的感觉，而且跳动的不是那么的规则，好像你脉要跳的时候，那颗小豆子会特别先上来一下。那这些其实都讲白一点就是比较神经质的脉了啊。那么那这里呢，上个礼拜讲的一个小建宗汤啊，那是一个很好讲话的方，你可以挂一大堆药进去，就是小建宗汤的千金方啊，那建宗汤加减出来的各种不同版本建宗汤好几页都有。那可是呢，桂枝龙骨牡蛎汤就有点讨厌，好像这个桂枝汤啊，挂了龙骨又挂了牡蛎，它就已经到它载重量的极限了，那你再放一点什么药，就整个汤就垮掉了。它就是，所以桂枝龙骨牡蛎汤不太能够加减，就基本上你就桂枝汤里面再加三钱的龙骨、三钱牡蛎，我就算一碗的剂量了啊，所以大早放。可是我其实开到这种龙骨剂的话，如果是煮一碗的话，我龙骨跟牡蛎加到5钱，我也觉得无所谓，因为龙骨牡蛎的药性好像要煮很久才会煮得出来，可是吃汤其实很快就煮完了，所以你就加多一点没关系，就是让就以它难煮来讲。那么龙骨牡蛎这两味药呢，其实很多方书在用龙骨牡蛎的时候啊，都会 且要买这个串过的龙骨牡蛎，就是用火呀烤过的。那基本上要这些药要入汤剂都要捶碎一点才好煮。可是到底需要用生龙骨还是生的龙骨牡蛎还是串的龙骨牡蛎？其实我开经方我都喜欢用生的，就是龙骨牡蛎都是有这个具有收住什么东西的这个效果啊。那如果是生用的话，它的效果比较是收摄，那串的效果呢比较是收涩。那到就这东西啊，比如说你的气血啊一直要往外掉的时候，你到底是要用涩药，就是要黏住它的呢，还是用这个摄药来抓住它呢？那我还是比较喜欢收摄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在层次上比较高级一点。因为你如果光是用涩药其实塞住了啊，也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子。那这是所以我的话就觉得可以用生龙骨生牡蛎啊，当然你买到泡的也断过的也没关系。那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我想同学啊，如果是我们班上的各位小姐们的话，大概会很看重它的这个治掉头发的功能吧，对不对？就是喝了之后如果这个汤哈，你实在是很懒得煮的话，你用科学中药的话，你科学中药是这样，有几家厂牌的这个什么龙母剂啊，它会把龙骨跟牡蛎磨成粉摊在那个科学中药里面，那那样子你吃下去你的肚子受不了。我认为好像顺天牌的就会吃到有点肚子不太舒服，就它的那个龙骨牡蛎是有打粉，当然它打粉也是好心啊，对不对？所谓的加强药性，可是会变得很难消化。那明通牌的好像还好，就是它是煮的，不是打粉放进去。我要说的是，因为这个桂枝龙骨牡蛎汤啊，它的药的力道啊，主要是你的这个交感神经太兴奋，对不对？你要提振副交感神经去平衡它。那这个汤是不能够吃太少的，就是有些科学中药啊，你一次吃个一两公克也会有效。可是桂枝龙骨汤这种方子啊，你科学把你一吃就是8公克起跳。因为如果这个它提振这个副交感神经的这个力量哈不够强的话，反而会激的那个你已经在亢奋的交感神经去更用力的去压它。就是桂枝龙骨汤在临床上常常会发生药正相反的现象，就是你掉头发的吃了更掉头发，然后这个梦遗的吃了更梦遗，做噩梦的吃了更做噩梦啊。就是当然你看这些东西，其实如果你能够活用的话啊，很多很多毛病都可以调得还不错。比如说你说我每次睡觉都梦很多，都很其实记得要吃就狠狠的就一碗给它喝下去，在科中的话就一次至少8瓢起跳，不然的话呀推不回去会被反击回来，就人的交感神经很厉害的，很硬的啊。那这个那你说以男人的性的功能来讲啊，这个在座是女男人的性活动啊，是看到那个色情的东西造成的性刺激，导致比如说肉体上面有所谓的勃起这个现象啊，那交感神经的兴奋造成。但这个以真正的神经平衡来讲，真正健康的男人的这个勃起的现象呢，要由副交感神经来发动的。那副交感神经要发动的话，你必须真的在跟你发生性关系的那个对象啊， 让你觉得很放松，很有亲密感，然后抱抱摸摸这样子慢慢玩玩玩，然后心里头一点邪念都玩去，然后两边的两个人的身体都很放松，很开心了，然后它才会发生的，你知道，就是啊，不要入座干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房中之事哈、哦，要甚至你可以说男人真正的这个副交感神经的勃起呢，是需要你上床的这个女生，她是身体上、心情上都已经很能够接受，她身上能够发出某一种气味，给了你一个邀请你的讯息，你才会真的能够发生的。现在的这个时代的比较年轻的男生哦，就是很麻烦的一点，就是他男生都很熟悉这个情色刺激造成的假勃起，然后假勃起呢是就是说真正的因为肉体的亲密关系而形成的这个勃起呢是副交感神经的，那么交感神经的这种性的刺激兴奋啊、哦，会引导到那个射精这件事情，也就是因为人的身体的机制是真正的勃起是副交感神经，可是射精是交感神经的，那么所以如果你的那个性的欲望是因为交感神经的兴奋而挑起的话，那这个男人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很容易早泄，就是他的神经系统用错了，就是比较健康的性关系啊，这个人类的在地球上面的生活，其实就是生活中会有压力，会有很多挑战，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兴奋，所以你需要一些方法能够让你的副交感神经能够平息，副交感神经能够上来。那这个以人类讲最自然的方式就是性活动，也就是性活动理论上它的功能是为了让你平衡你的神经啊，就是调和自律神经用的。那这个调和的过程是需要两个人有充分的亲密感，在床上慢慢的抱抱摸摸亲亲，然后这样子拖很久，就你在外面打拼了8个小时，那你回家你坐2个小时然后再也平衡过来。现在的男生在这方面很糟糕的，就是需要情欲刺激啊，好了，我结束了。那情欲刺激也是交感神经，射精也是交感神经，那你就一直就已经累积了压力，然后那个压力造成你追求情欲刺激，然后情欲刺激你又用交感神经来处理这个性的东西，那这个男他就交感神经一直绷在那边，那那男就变成色情狂。什么叫色情狂？就是每分每秒都会有色念，你知道，就是人的头脑可以变成这么脏哦，就根本就用错神经了。就如果一个男的在床上是能够动用副交感神经，好好的从过程里面去学会放松自己的话，到后来他的交感神经的那个兴奋平息了之后，他不会想射精的了。就说就是做爱的目的，以男人来讲，是让你从一个性的亢奋状态，然后借着这个过程你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舒服，然后到最后你就不会想要射精了。就是射精是繁殖用的，一年发春一次就够了，就多了要干什么，对不对？因为人类怀胎怎么样，3个礼拜就可以生一窝，对不对？就不是细菌啊，这个。所以就是说，就是人类繁殖所需要的射精，对不对？一年里面发情一季就够了，对不对？另外10个月都是怀孕用的，是不是？带着这个男人的性活动，就是坏在这个地方哈，是已经坏得很凶了。那这个地方，那我像有一个，我从前啊，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傻孩子啊，在网络上，你知道现在网络上大家喜欢聊一些，就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应该是男生吧，他就说。我该吃什么中药才能交得到女朋友？那当然他问这个问题哦，其他人都在笑他，我心里面当然也有嘲笑他的一面了啊、哦。可是在想说， 好像是应该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他说你吃了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哦，你自律神经以后比较调和了，你身上放出来的外分泌这个费洛蒙哦，会让别人觉得比较不可怕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哦，那个人的神经很偏的时候，人体的那个外分泌哦，也一般人你们的鼻子应该闻不清楚嘛，可是就是你知道天底下就是有一些男人是这种，你跟他相处到在他半径一公尺内，你就会觉得好像特别紧张，特别不舒服，特别有这种的情况还是会有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调整，那这是以男人的部分来说的。那至于说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有的时候女同学比较多啊，掉头发想要治这个头昏或什么的，像晕眩的方子，如果你是又会晕眩又会掉头发，你用这个方子。那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女孩，你因为女生比较多，就这个女生她的身体长年以来哈，体质都比较太寒了，因为太寒呢，血管就会很窄。那血管窄，你喝这种桂枝汤系的补药，有的时候一下子那个血管松不开来，它过不去，就会变成口干舌燥上火。那如果你吃桂枝龙骨汤会口干舌燥上火的话，那就要换一个二加龙骨牡蛎汤。那其实桂枝龙骨汤是很难加减的啊，就是历代做来做去也只有个二加龙骨牡蛎汤好用。那二加龙骨牡蛎汤呢，就是里头呢你也放个三两啊，就是如果是开一碗的话就三钱的泡附子。那上次同学都有买生附子了嘛，对不对？对了，有些同学有没有上个礼拜没来的？那生附子你要跟助教退钱啊，就是说，就是第一次卖生附子的时候我说错了，那个价钱一包100块，我说是150啊。那有上礼拜已经有些同学就是买的就跟助教再拿钱回来啊，这个礼拜有那个再加一份的泡附子啊。那你是用生附子的话，就生附子先空锅这样的滚，再关火，再加其他药材去煮。那白维这个药是比较能够清血热的药，润血的。那当然你说附子加下去也可以让血管比较开，让血气血比较能够通。那你本来二加龙骨汤是要把桂枝拿掉，用附子代替桂枝的，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桂枝不必拿掉，就是有了附子通常那个药就过得去了。然后白维是能够把血里面多余的热把它清掉的。那在这里就是吃桂枝龙骨汤会上火的人有白维会舒服很多啊。所以有同学跟颖颖就托颖颖买过桂龙母那个治掉头发的就知道，对不对？我都直接就开二加龙母，对不对？我白维跟附子就加在里面。但加到二加龙母的话，你说因为桂枝龙骨汤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比如说像有些女人她好像光不知道是怎么样，好像做个手术，不然会很容易漏尿还是什么的，那个那是什么什么？就是啊，那个尿怎么样？就是那个的话，你用二加龙骨汤不能叫百分之百疗效，但是效果是还不错的。那就是各种这种耗损型的虚劳，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中药行都有代客煎药，像我家是住忠孝复兴站嘛，那个老搜狗后面有一个崇德药行，但那个就你写稿，他帮你，他5天份的他就肯接单，他就会把你他会把5天份的药煎个1煎，再煎个2煎，然后呢封到那个真空包里面，你就只要拿拿出来撕开来掺点热开水就可以喝了。那很方便。那这个所以我其实像小建中汤也好啊，桂枝龙骨汤我都蛮赞成，就是找个那个代客煎药的中药行，就他煎了然后真空包包给你，喝起来也很方便，因为你打的问题只是你托人家煎药，那个小建中汤要放麦芽糖的，你比较习惯麦芽糖，个性已经换成另外一个人的，那还是把它压起来刺回穴13分比较有用。我跟你讲不一样，就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的那种哦，是精神创伤，就是受到惊吓之类的精神创伤，再慢慢变成神经病，它有一个恶化的过程的。 那如果这个人他是今天出门，我让他回来就已经变了一个人，那那个那个干茶是心他不在耳下，他聊那些好笑，我搞定。就我今天的主题并没有想要讲到中邪嘛，那茶杯可以玩的，但最好是不要中邪。讲到这里呢，其实我讲了桂枝龙母汤之后啊，就变成不得不讲柴胡龙母汤。有一些看起来是桂枝龙母汤的症状，那你桂枝龙母汤也大碗大碗的喝，结果喝下去之后居然还是药症相反，就是吃了之后反而恶化了，那个代表这个人的交感神经已经完全卡住了。那这个你就算是去用桂枝龙母汤提振他的副交感神经，不一定能够平衡那个交感神经，你必须直接拿柴胡挤在他交感神经那边捶一下，就把交感神经打松打昏一下，就是这个。所以我说用比较像是西医的胡说八道来讲的话，桂枝龙母汤呢是副交感神经阳虚，那柴胡龙母汤是治交感神经阴虚。当然症状会很像，就是这个人可能会觉得压力大，可能会比如说男人是什么阳痿啊、早泄啊之类的但是当你用桂枝龙母汤会卡的时候，你就要用柴胡龙母汤。那么柴胡龙母汤是这样子它以后这个它的主症原来是治疗张仲景的书里头是写说这个人得太阳病，用错了下法，然后造成这个人气血脱位怎么样，然后其实那个用错了下法，吃了泻药把气血拉乱。我不要用张仲景的说法，如果比较直接的讲法就是小孩子吓到了需要收惊的那个状态，就是你受到精神上的刺激或者是撞击，造成了你身体里面什么地方被卡到一下那种感觉。那柴胡龙母汤症我觉得最标准如同《伤寒论》上面写的柴胡龙母汤症，这个心里头心烦，就是很容易被吓到，很容易就觉得心里头很不舒服，然后全身发重，胸口发闷，那个状态是什么时候最容易出现的？是睡觉的时候入睡的那个瞬间或者醒来的那个瞬间被电话吵醒，你有没有那个经验过？这个恐怕要讲到一点点我个人认为的玄学思考了就是我一直觉得人睡觉的时候身体里面好像有什么地方，有一个什么小精灵会离开身体到另外。这个柴胡系的药、少阳系的药，我们中医都是说它治的是人的末网。那人的这个末网是这样子，我现在讲这个节奏已经太超前了，因为这其实都是柴胡的专题要讲的，不是这里要应该讲的。我现在大概说一说就是人的身体好像有一个躯壳之外有一个能量的模子就是你之所以会长这么高呢长这么或者是这么胖这么瘦，可能都跟你的身体外面的这个铸模有关系，就是有一个磁场铸造了你这个人的轮廓，然后你的肉才会依着这个轮廓来长这样子。那这样一个由讯息场构成的一个铸模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用什么测电流的什么富尔电针什么东西来测，可以测得到人体的经脉，对不对？就身上有电流的流。可是呢，你如果把这个人一枪毙掉，你再测，好像经脉就整个就没有到了，就是经脉会随着这个人死掉，他的现象会消失。就是一个人如果是睡着的时候，我们说人在睡着的时候体重会减轻一滴滴，他醒来的时候他会回来那个体重。那个睡着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东西离开你再回来。可是这个离开你去另外一个世界吃饭再回来的那个灵魂呢，好像不会带走你的末网，就是你的 身体的那个部分，你睡着的时候侧经脉都还是在的，还是正常的在运作的。所以我们姑且想象啊，从灵魂的角度看，是人的这个灵体有一个膜子，这一层膜子呢在睡觉的时候是会留在你的肉体上面的，然后但是心里头有一块好像是属于潜意识的地方，睡觉的时候要离开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吃饭。那这一个睡着的时候这个灵体要离开，然后醒来的时候它回到你身上，但它出去跟回来的那个当下哦，我随便说一个画面，有一点像是倒车入库，就是说你要睡着那个瞬间，那个意识已经朦胧了。然后你知道，其实这个倒车入库，你们家有带小孩，你知道，你在拍小孩把小孩子哄睡着的过程，小孩在睡着的那个瞬间会咔嗒一下，你们有没有摸过？有吧？大人也会哦，只是你平常不太会摸大人睡觉啊，大人太不可爱，对不对？但是小孩会，对不对？小孩在睡着的那个当下，就他那个灵魂从身上那么一下，那那个灵魂要出车库跟回车库的那个当下，如果忽然电话铃响吓到了，他就倒车的时候就刮到墙，这是灵魂创伤，心灵创伤，你知道？那啊，但是呢，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是很小的小孩哦，那他可能就是会产生我们那个一般民俗说会收精的那个现象，就是说小孩子根本他的灵体还没有完全跟肉体粘得那么死，就我们大人要我执重了，他会平常不能灵魂离体哦。那小孩子会吓到一下，他也会灵魂这样子拖一下，那拖一下之后他的那个灵魂上的刮伤，说是刮伤在末网上也可以，但是如果以西医来讲就会造成神经上的伤痕，就是神经常持续性的伤痕，一种异常的放电。那所以我说，如果你是睡醒之间的那个瞬间被吵醒的话，刮伤了，第二天就会变成怎么样，那个电话铃就变成心灵创伤，你第二天只要听到电话响就会觉得好气，对不对？就被惊到一下，对不对？就同类的伤痕会不断在那里面再加强再增幅。那我这边讲这个地方呢，是柴胡龙母汤症比较是走这个调子的，所以你就想说一个人哈，他可能会因为他的生长过程的某一些心灵创伤，渐渐形成一种类似强工作狂，或者可能是爱情上瘾症，或者是很多东西，那个很多东西包括就人一生气肝经就会受伤，人一高兴心经就会受伤，你的所有的各种情绪上面的动态都会伤到你的经络。那这些留在这个正经十二脉，其实任督脉都会伤，就是这些经脉上面的伤痕，其实这些经脉是粘在哪里的，也是粘在你的人体的这个末网上面的，就是全身的那个能量的膜，像是一个大平原一样，你要洗刷这所有的心灵伤痕，你也是要从这个地方开药进去洗。那柴胡龙母汤它的细部我姑且不讲，但它的力道就是你这碗汤喝下去之后，它会把你全身的末网好像喷水这样刷它洗一遍，刷这样子洗掉。那这个去这个治精哈，那个精痰其实还是用千丹比较有效，可是我不太敢像你们初学者用千丹。千丹就是那个刷油漆以前要先把那个铁刷的橘黄色那个橘色的那个粉，那个很毒啊，所以你用的不太好，但是要布包起来煮啊，但是你包的不好煮出来，如果你喝到千丹粉还是会中毒。所以我们姑且拿磁石粉代替，那磁石粉就喝不坏嘛，那个中药房买磁石，那些磁石力道弱，这就放重一点好了，放到8000。那这个龙骨牡蛎呢，放多一点好了，所以我也写到3000这么多。但是相对于这个桂枝甘草汤是一个大浓汤，柴胡龙母汤是一个大淡汤，就即使是这么轻的剂量，我跟你讲你也分三碗喝，把它煮的淡淡的，每一碗汤的那个药要很稀薄很稀薄，但是要很热很热的喝，让它药性喝下去以后能够冲上来，然后再像下雨一样洗你的全身。好，那柴胡龙母汤要让它那个冲水的力道够，你要放大黄，可是大黄不能煮到一起，就是 这个是集完组集完的，不写。 你刚说你自己要解释。 哦，对不起，对不起，好，那你写吧。集完组集完，你来写，我只要解释大王与诸位。哦，八碗水煮四碗水，分四次喝，每次喝一碗啊。那这个汤里面呢，就是让它淡淡的喝，然后呢，磁石粉呢，你包或不包都没关系，反正没有毒啊，就一起煮。但是大黄要另外包，它是这个大黄这个药啊，在它冲水啊，帮你洗全身的心灵创伤这个上面，大黄还是有用的。可是大黄如果你煮到汤里面去的话，就变成泻药了，就你会吃了一直拉肚子，更没有用。那你要得到大黄的冲力，但是不要让它变成泻药。那大黄要怎么弄呢？就你那个两钱的大黄哈，你先把它掰碎，然后这个汤呢已经八碗煮四碗了啊，你关火前大概五秒吧，就正在滚的时候，大黄丢进去数一二三四五，关火，然后马上把药汤滤出来，大黄不可以再泡在里面。那就大黄只这样涮它一下就滤出来，这样这个药就会有大黄的冲力，但是不会变成泻药。所以那外面市面上柴胡龙母汤的科学中药的麻烦就是，第一个它没有去大黄的，就是一瓶泻药。那它如果不想让它变泻药，用去了大黄的，这个药的冲刷能力又不够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汤还是考究一点，自己煮。那喝这个汤呢，大概你会蛮能够感觉到，就是中药这个东西哈，真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怎么讲呢？就我遇到过的人哈，喝柴胡龙母汤的这个煎剂，即使是用磁铁代替铅丹的哦，也有一半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汤喝下去之后，全身在嗡嗡响。就这个汤，一碗热热的喝下去之后，它的药感是你的全身里面的肉。就是喝了之后全身嗡嗡嗡嗡的这样子，你自己会知道里面身体为什么会嗡嗡响，好像是加装了一个什么不知道的什么马达还是什么的。然后呢，可能你第二天你拉的大便里面会拉出痰，就是你看到大便上面会浮的痰，就是它也是一个很强的去痰药。就是这个痰可能就是你的怎么讲，以西医来讲可能是神经上面的创伤的那些东西，它会以痰的样子打下来啊。那所以同学，就是你治虚劳，如果桂枝龙母汤碰壁了，你就要会用这个治交感神经因实的柴胡龙母汤。那柴胡龙，哎， 有没有什么体质不能喝？ 哦，加加减减，它的那个寒热虚实的相度还算安全。 回去可以试一 下。啊，那因为能够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为柴胡系的方都是你如果开到对的时候可以治的病种太多，我今天讲也讲不完。比如说啊，我这边收到的单子，有一个同学他上面讲说他的心绞痛啊，是做的时候是手这两个手指会发麻的，就是我们一般治心绞痛的方子啊，原则上是能够把你的冠状动脉打通就可以治心绞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冠心病。如果那个同学他说他治心绞痛的话，是这两个手指，他心绞痛的时候是这两个手指会发麻哦，那他的心绞痛就有可能是所谓的莫王病，那他的这种心脏病就需要用柴胡龙母汤来治。这个因为手的无名指应该是手少阳三焦经吧，啊，小所以有带到三焦莫王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要从莫王的药。看你开柴胡龙母的话，你知道就是血管其实也是一种膜，心脏的瓣膜也是一种膜，就全身的膜在莫王的世界都是相通的。你用柴胡龙母汤把这个膜推到，就像嗡嗡嗡嗡喝了，你这样身体要嗡嗡嗡响，你全身的膜开始为对的时候，你心脏瓣膜外掉又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子。就是可以用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只是现在我们没有在我们今天不是正式讲少阳篇，所以没办法讲得很透啊，只能这么姑且说着。 那我们讲到这一块啊，就是自律神经的不平衡，那就我想就不得不再讲一点点这些地方东西。我今天可以，就是我们家小芳是这样喝的，她就是她就是先吃柴龙母，就小芳啊，你的那个柴龙母喝起来什么感觉啊？我知道你是没有嗡嗡声的，你就一直在网络上跟你的朋友讲好爽好爽，那爽在哪里？ 我 是 第一次喝， 总觉得明天。是吧？柴龙母实在是蛮厉害，就是修补各种心灵创伤。如果你是那种非常长年累月的心灵创伤的话，可能要多喝几次。但是我也不会建议天天喝，比如说你可以三五天喝保养。 就一个礼拜喝一次。 哎，也可以。啊，那你就煮一个四碗，然后就分成早、中、晚、睡前这样子喝。啊。你四碗煮出来，对不对？因为你一定要马上把药渣滤掉，对不对？因为大黄再泡下去就会变泻药了嘛。但是你滤出来以后，你把它用个保温瓶装起来，然后你就或是一整天这样抿着抿着，但是最好是烫烫的喝，要清淡，要热一点，它药才走得透。好。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哦，柴胡龙母汤这个方子哦。柴胡龙母汤这个方子是我开药的经验里面最会发生逃药现象的一个方子。逃药就是这个人逃走不吃这个药，就是我给这个人开柴胡，一次我没喝，因为我不小心睡过头的汤烧掉了，就是很会逃，就是这个汤你要开给谁啊，那个人喝不喝得到都是问题。就是我还有一个开给一个已经是蛮熟中药的朋友，然后他就放几个月他也不喝，我说为什么？哦，他说因为我家没有生半夏，然后我就懒得去买，然后就没喝。我就觉得你用普通半夏来做，其实效果也低会有了，不要那么挑了。但就是大家都找尽借口可以逃这个方子，真的能够喝到这个汤的，还需要有一点，那叫什么？要有点缘分啊。 就是我买车的时候嘛，然后有时候很需要， 科学中药， 你有时候走过去你会闻到那个科学 中药。照理说科学中药盖紧盖子味道是不会出来的，但是你经过它就会闻得到那个药的味道，就当你需要吃的时候，但是你就是会鬼缠鬼盖鬼缠身不会去吃它。哦，就是很奇怪，就是这个药，就是伤寒论里面的药，就是有一些方比较偏到临界，就是柴胡龙母汤是非常偏到临界的一个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对，就这个汤是非常走到临界的一个方。对啊对啊，交感神经卡到音，就是先拿那个什么草，然后洗身体。 然后卡到音，妈妈把 我跟你讲，中医要搞的搞的都好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就是好像是碰到的话，我觉得我是那种，那就到此为止好了，就不要跟他硬碰硬。我是方面不太想要讲的很，对，就是其实很多种病哦，这可能是超乎各位的想象，就是很多很多的病都跟你身上有没有跟东西有关。遇到这种事情我就不太会想要硬的给那个人开药，因为这个病人他的失眠是因为身上有跟着，真的开了失眠的药他喝下去了，今天晚上你自己就不要睡了，你家半夜会忽然有锅子从架子上砸下来把你吓醒之类的。就是他身上他喜欢就是说开药开着开着还要去挑起什么临界大战，可是实际上是很容易挑起的，像柴胡龙母汤或者是治失眠的酸枣仁汤那种方都很会挑起临界大战，所以说你惹到了他身上的那个东西就是会半夜被鬼。就是到底怎么处理怎么面对，我到现在都觉得很不擅长。老实说我自己教书40个人的班教的这种180个人班被人多了惹到的东西就多， 撑不住。还有呢，我去年不就病倒了，做大了撑不起大家的业障。那时候真的，去年教授真的是人太多，我一进教室就觉得不对了。我同助教同学可能没有那么熟，但助教一看就知道，就今天有点。所以我后来这个班是那自己装死班的同学，大家都已经混熟了，就比较已经大家都没有什么那种冲突感，然后才敢开。不然我觉得哇，那感觉实在太……这里呢，我就是说，就说你知道西方的那个心理学家哈，弗洛伊德，对不对？他不是说很喜欢把他讲说人，我觉得他这样子讲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对人来讲哈，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性生活的话，那在你的心情上会感觉健康非常多。那当然现在的这个社会，就现在这个年头，是男生在床上的床品实在是太差了，那自己把它搞坏了，那就全部从头到尾都用交感神经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紧张。因为交感神经的那种做爱的方法哈，就让你射了精之后你很疲劳，然后可是马上就再想要，你知道，就那个性欲根本不可能平息的，性欲要平息必须要，所以如果我觉得有些话就是讲得太露骨也不好，就是我觉得男生哈性方面的不满足，咬咬牙也就能忍过去了，可是最麻烦的是女人的性的不能满足，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就是女人的脑子的结构跟男人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我随便说好了啊，就比如说人的脑的中间有一个我们应该叫脑梁的东西吧，脑左右脑的桥梁啊，这个脑梁。那男人的脑梁是比较细的，女人的脑梁是比较粗的。那脑梁比较粗的女人呢，她跟脑梁比较细的男人，她的这个脑子里面的那个讯息的储存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男人的脑子，他是什么东西都是分一小块一小块的，就这个区域只做这个事，那个区域只做那个事。可是女人的脑梁比较粗，所以女人的头脑里面各种讯息是交融在一起的。那这样的情况是会造成什么样的生理上的差别呢？就是比如说同样等级的中风，这个男人中风了就整个人就废了，残废了。可是女人中了风还在每天就跟医生讲，哦，我眼睛看不清楚，头好痛，我腰好酸，就是他的，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资料是分散的，所以中风的时候被打死的风险比较低，就会都被打缺一个。但男人就是很清楚的哪一个机能被灭了，那女人就是很平均的，就好像这里差一点，那里差一点，就是女人中风跟那个就是比严重度往往比男人中风要不严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这样的一种资料情报是糊在一起的，女人的脑啊，她的这个神经平衡其实就是女人要让自己的神经感受到舒爽跟快感啊。是需要非常多次的性高潮的，就是来讲也是一个能够做到多重性高潮的生物啊。那男人的性高潮射精了就累了就虚了啊，可是女人的性高潮那是一个让自己的身体里面，甚至你可以说是让脑内吗啡分泌啊，让你的人得到快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当然有些女人，我不想随便乱让你们对号入座啊，就是有女人有些时候女人可以觉得这个性关系让她很舒服很满的，但是她也没有什么太多性高潮，主要是那个亲密感跟整个温暖的感觉她觉得很好，那样就可以，反正满足就是了。那但是如果你以性高潮来算的话，我觉得现在女生哦，要心情好的话，一个礼拜性高潮不能少于18次吧。你们是俩新人在偷笑是吧？那 所以如果在座有一些就是未婚女子的话啊，我是说你挑选结婚的对象，当然如果你这个人让你感觉到肉体上很满足，可是其他方面不合，这样也是不好，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一个人是各方面都合，可是肉体上不能让你满足的话，这个人万万不能要，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我跟你讲，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好但是肉体上能让你满足的人，那灵魂伴侣的部分你还可以在别的地方找，你知道，你还可以有工作伙伴什么姐妹套，你知道，可是肉体这一块不行的话，你要换人很麻烦。那如果女人哦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肉体的快感的话，会很容易造成心情上面的种种问题。那我们台湾哈是比较保守的地方吧。那如果你是像我这几年看美国人拍的连续剧哈，我都觉得很难过，就比较难过，就会觉得说，因为文化不同嘛，有种文化冲击，就会觉得说，哈，为什么这个男主角女主角遇到点压力，就又跑到旅馆去开房间了？就又怎么样，就是美国的连续剧最近这些年的剧都非常喜欢上床，就动不动就有床戏，动不动又有床戏，动不动又有床戏，我就说烦死了，我要看剧情啊。那但是呢，就是代表说那个现代人活在一种精神焦虑的状态，以比较开放的国家来讲，它就会自动转入性欲的这个模式。可是我们台湾是比较保守的地方，所以你看台湾的连续剧，就是这两个人动不动又吵架，这两个动不动又翻脸，就是为什么这样也要吵？为什么这样子不是道个歉就说完了吗？为什么这样也要硬要变争辩？然后就是你知道台湾连续剧就是看人怎么翻脸，你知道，就不断在翻脸翻脸翻脸。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东方女人哦，性生活不美满哦，会造成一种很糟糕的现象，就动不动翻脸，动不动看这个不顺眼，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怄气。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解决。那当然，你如果最简单的解决就是把你老公休掉，对，但是这个如果不是那么容易的话，那就要自己解决。就是喝，你知道，要让副交感神经提振，让人脑内得到快感，你可以怎么样啊？吃甜食啊，对不对？睡懒觉啊，是不是？泡热水澡啊，对不对？这些都很能够调节神经嘛。那如果你没有时间做这么优雅的贵妇人生活的话，那你就就是这个汤啊，张仲景啊，他在讲到这个汤的时候啊，他说是治脏燥，然后呢带着一家哈，因为他的主症是这个人喜欢打哈欠，然后常常想哭，不稳定，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喜欢打哈欠，常常的，哎呦，就动物莫名其妙就悲从中来，然后情绪非常不稳定。那张仲景就是脏燥，那历代的医家不知道写了多少论文打比战，再说这是哪一脏在燥，就是说啊，你们会，他是说这人爱哭嘛，所以肺属肺啊，所以是肺脏燥，然后说是小麦跟什么是润肺的那样的，就不能是，这都不是错。然后又有人说这是什么子宫燥，所以会歇斯底里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张仲景啊，如果你很熟悉他的笔法，你从文学的领域会知道张仲景在说什么。就是张仲景这一本《伤寒杂病论》啊，你从头看到尾就会知道张仲景这个人呢，是把限制级的东西拍成普遍级的天才。就是比如说张仲景说人啊身体搞坏了啊，就是不要房事过度，对不对？那房事过度他不会写房事过度，他会写夜不食动摇，就说你就是很会把这个限制级的东西用普遍级的语言表现出来。 那所以这个藏造呢，如果以张仲景的语言来还原的话，就是这个人的女，这个女人她得不到滋润，得不到滋润就要多吃甘麦大枣汤，不然的话这个女人很容易陷入忧郁的状态。那有同学现问到忧郁症，忧郁症有好几路啊，就是有的是少阴病的那种失智型的忧郁症，但是有一路的忧郁症是因为女人得不到足够的性满足造成的。那你要用这个直接让她的头脑的那个脑内吗啡那类的东西能够分泌起来，她的心情上啊她会比较舒服。那当然甘麦大枣汤就用这个就直接就开生药啊，都便宜的药啊，甘草一两，小麦啊，中药行叫浮小麦，浮在水面的小麦一碗啊，那红枣十颗掐破，那煮成三碗，就一天这样三碗就灌下去了。这个药啊，我第一次试喝的时候，哦，我觉得好甜哦，就是我那时候被它甜的吓到，就是甘草用生甘草啊，就不用制甘草。我被它吓到，这个东西甜的比黄连的苦还要甜，它就是比黄连的苦还要让人觉得，但是就是那么强烈的甜味啊。那我那时候我也忘了是为了什么，就想要试试看这个药，然后我就那时候工作好，那在出版社当时自己熬夜，然后喝了之后呢，我回离开公司回家的路上，我说天哪，我走路我在唱歌哎，忽然之间心情好。那我当然有学弟他们就是什么在学校里头啊，看到什么人失恋了在那边哭，就叫他吃甘麦大枣汤，喝了就不哭了，或者是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调理这个情绪的。那但是呢，我这边讲到这里啊，如果你喝甘麦大枣汤哈，有药证相反的问题，就喝了之后更爱哭，更爱打哈欠，情绪更不稳，那你又要吃回柴胡龙骨汤，这样知道吗？就是有药证相反，你必须先吃柴胡龙骨汤，把它打掉一点。因为像柴胡龙骨汤，我们一般说痨病，对不对？神经紧张，容易压力大，怎么样，就是桂枝龙骨汤症。然后痨到极点会变柴胡龙骨汤症，对不对？可是你真的变成柴胡龙骨汤症的病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病人呈现的样子不是痨病，是大疫病。就是当他的交感神经已经绷到极点的时候啊，他变成再也不能承受一点压力了，每天都在玩，都在看电视，都在，你知道，他变成压力大到极点之后，他完全不能面对任何现实，一点压力都不能再承受了，所以看起来反而是大疫病的样子。那个时候你开痨病的药，比如说桂枝龙骨汤，甚至小建中汤，都可能会药证相反的。那甘麦大枣汤它的主症啊，爱打哈欠，情绪不稳，你有没有觉得跟一个什么吸毒的人在那边乐界的时候很像？对，就是那其实你也可以说是人会吸毒，其实也可以说是这个他有这个某种的不平衡。但吸毒的情况是这样的啊，人一般的人会吸毒哈，是主要是在于他的面对现实受到的挫败感，就是吸毒或者是什么沉迷于打电动玩具或者什么，都是一种逃避较多，就是他的心力还不够强，那出来工作出来面对社会都觉得很吃力，这种想要逃避现实的时候，人会想要找到一个上瘾的东西，或者是电动玩具，或者是吸毒，或者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一路。但是呢还有一路的吸毒的人，我是觉得比较无奈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如果你在这个社会上面去看啊，什么样的人吸毒的频率是极端的偏高的，你现在的社会好像是男的同性恋者，那以脑的结构来讲是这样子啊，男的同性恋的人的脑是比较像女人的脑，就是脑梁是比较偏肥的，那这样子的脑哈，是需要多重性高潮的刺激才能够平衡的。问题是男人的身体根本没有机能可以让他多重性高潮，那如果他要取得那么多的性高潮的刺激的话，他会精尽人亡，所以就变成说男的同性恋者他的 脑跟身体的这个不容易配合的现象，造成他的头脑是一直的处在那种性饥渴的状态，所以变成男的同性恋的人会非常容易落入吸毒的问题。那相对来讲，就是如果是男的同性恋者的话，那有事没事也是需要喝一喝这个，不然的话他的那个情绪上面会很不容易平衡。那所谓不平衡，就是人会变得很，我的语言是 bitchy， 就是很欠揍，就是常常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看不顺，讲话变得很毒这样子啊。就是当你，我们现在不要说什么同性恋者的问题，就是如果当你觉得你开始变得愤世嫉俗了，讲话都很喜欢毒翻别人，这种时候你就要觉得可能我需要喝一点麦大脑汤来平衡一下我的大脑，这是要知道的。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在男的同性恋的人身上就比较辛苦，因为他如果不会处理这个东西的话，非常容易陷入那种性饥渴跟吸毒的问题。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反过来说哈，就像女的同性恋的人，就是头脑的结构是脑梁比较窄，她的头脑，我曾经有一次看到我的朋友啊，就是两个女生，她们是同性恋的朋友在聊天，我听到女同性恋者间的对话，我呆住了，我说天哪，怎么会女同性恋的人谈恋爱是这么心灵的，就她非常的不肉体，就他们在谈事情的时候是沟通，然后两个灵魂都要完全天合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心理上面的部分非常的多。那男的同性恋者不是这样的，男的同性恋者是非常肉体的，看到就是有帅哥有肉肉啊，就是这样，你就看到你就发花痴就对了，就是那个完全不一样。就是女的，因为女同性恋者的话，她是她的头脑的性欲很容易满足，她肉体随便两下都满足，她剩下时间太多，她没有办法搞性欲，她就不要搞性病，就是变得，我当然不是说绝对啦，我不要随便是对号入座，但就是这个大概的方向我们要知道一下。那因为女人的头脑需要这个刺激，那在从前的年代，像这两个方法是抄在这边，同学就姑且就留下来，但是我不会去，就是我因为我不会去帮一个女的患者开这些药，因为通常我不会探听人家隐私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只说一说，你们知道，就这两个方都是看起来是肝火很旺的方啊。像这个散花丹是什么呢？散花的花是什么？就是花痴，就是当。你知道就是古时候啊，他们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女的在家里面，她老公不恩宠她啊，就憋久了，然后那女人终于就是看到谁都发花痴，就觉得欲火攻心，你知道，就是我这样讲，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不以为然，可是现在你是在一个比较亢的年代，就是没有压抑到那么神经的地步，可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真的女人这样子闷得受不了，他会变成见到男人就疯狂的扑上去这样子。那就是当一个人他这种已经郁闷到肝火旺到会发花痴了，当然这两个方都是女人用的方啊，那男人的体质用这个不太对，就是那就要用很滋阴的方，然后加一些疏肝的药，去把他的肝火降下来。但这个方都不能尝试了，尝试的人会被喊坏，这方都很冷。那这个大概是三帖左右可以把那个发花痴的状态降下来。那这个消愁汤，我也觉得写消愁是比较文雅了，应该是原来的名字是清郁汤。那就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尼姑寡妇之类的古代的女人家啊，她实在是这个方面没办法得到满足，就是那个煎熬的太厉害，变成她整个肝火烧到她的血都干掉了，于是呢就很可怜的，可能明明才31、2岁他就已经进入更年期状态，就那个更年期是他自己烧干自己造成的，所以是什么血枯筋断潮热盗汗面目焦黑。因为我本来是预计要接下来要讲更年期的方子嘛，但是那要真的更年期啊，那这个不是真的更年期，这是假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发现哈，现在一般的市面的上面的中医在治疗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 都很喜欢拍这个滋阴药为主，因为他好像觉得说会发热嘛，就是阴虚嘛这样子。可是呢，可是如果是真正的都是要开滋阴药的，反而是这种甲更年期的比较派的金方派的老手来看的话，其实一定是往少阳病的方向去想，就是烧一烧又不烧，烧烧整个路子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啊，就是真的比如说你是你啊，就是你某个女人她真的是这个好像肉体方面是完全得不到满足的啊，那她的更年期她的脸色都干干黑黑的，那更年期就很早就开始，那就要考虑她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造成她的这个血都烧干掉啊，那要考虑进来的。因为这些问题就是绝不是那个患者会能够鼓起勇气来跟我讲说，老师我欲求不满，对，就是不会，这个问题就不会端到我面前来的了啊。所以我常常在跟你讲说，你们女生的病，你们自己医术要，这种话真的不会讲到让我这男生听得到啊，所以要一下。那么再回头看一看这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哈，你主症比如说你是，如果你要治盗汗，盗汗就是睡着了之后出一身汗，那如果你要治盗汗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点补足，就是盗汗其实还有一般有一些比较一般的药是这个特效药啊，就是你可以加小麦一两，不要加在这个汤里，桂枝龙骨汤不能挂东西，你要另外放小麦一两，桑叶三钱，小麦一两桑叶三钱呢，你就把它煮一煮，然后装个水壶，这些当茶喝。其实要治盗汗只是要小麦壳啦，如果你用麦，如果你有小麦的麦麸的话，也只要三钱就够了，那中间那个麦子就都是多余的。那这个小麦一两桑叶三钱，这样子煮煮水啊，平常当茶喝，那睡治疗这个睡着之后出一身汗的盗汗呢，是比较有办法的。然后呢，如果你要用这个桂枝龙骨汤哈治疗掉头发的话，我通常都是直接开到二加龙骨汤，就是这样子的话比较不容易上火，因为人上火的时候头发就会掉。就算你如果做灸哈，做到每天都精神太好都失眠，做到上火了，就灸到上火人也会掉头发，头发也会容易白这样子。那如果说是治疗掉头发的话，其实还有一种特效药，是桂枝龙骨汤治的掉头发，是那种你洗了头之后，你会每天早晨排水，每天那个早刚的排的那个头发好像掉很多那种的。那你如果桂枝龙骨汤喝个一个礼拜，你会发现，哎，那个洗澡刚排水孔的那个头发少。可是呢，你说桂枝龙骨汤治不治秃头啊？就男人有些人到了五六十岁，他整个头都秃了，那就不治。啊，桂龙骨没有治到秃头啊，这秃头其实也不是生病，对不对？只是这个。那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治那种更严重的掉头发的话，还有一个方哈，只是可能蚕宝宝的大便，就是那个碗蚕沙，就是太小的蚕宝宝的大便太小没有用，那大一点的蚕宝宝，所以是早晚的晚，晚一点的蚕啊，老蚕的碗蚕沙呢，每天用三两，很多啊，然后用绍兴酒， 煮个几滚，然后把那个渣渣滤掉，喝那个煮过残沙的酒。那这个是头发的蛮治疗掉头发或者秃头的那种蛮特效的偏方啦。只是我不晓得，我觉得我这人个性上有点怪癖哦，我很喜欢用动物药。对，三滚了之后三五分钟都可以了。那时候酒精也蒸发啊，还宝宝大便。那如果是白头发的话，也这么大一坨，恐怕要两碗哦，不然的话根本煮不了，盖不过的，恐怕要两碗。那个，至于说白头发哦，比较麻烦是这样，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中医历代治白头发比较有效的那几味药啊，比如说很代表性的何首乌，不能碰铁器。可是我们现在何首乌从收割开始到做到药厂，就药局就一直在碰铁器，所以就变成不好用。就现在用何首乌，地黄呢，要治到白头发，最好也是不要碰铁器的。那现在也都没有办法。当然台湾现在其实有人在种何首乌的，台湾是可以种何首乌的，如果去那个何首乌田自己挖的。但这些治白头发比较好用的药就少掉很多。那我觉得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偏方，我是觉得就是在试验中啊，还没有，我现在还没有很，但是有一个偏方你倒是可以试试看，反正也吃不伤你。就是有一种啊，我们中国人黑头发还蛮有名的药，叫做汉莲草。药局请他拿汉莲草打粉啊，然后打成粉之后呢，你就每天三次，每次挖10公克，用酒吞服，就是等于要30公克啊，生药打粉嘛，药性比较稀薄，就汉莲草每天。三次，每次10公克，用酒来吞服的话，感受是鲜淡，但还可以。那如果是治疗这个掉头发、秃头，像有一些经方派的加减法也是可以用啊。比如说桂枝汤里头啊，你再挂一份的薄叶、薄树的叶子，再挂一份那个生地黄，只是挂生地黄药会有点寒，那这样的话就最好能够。再加一点酒，这样的煮薄叶地黄桂枝汤，那这个治疗掉头发也还多少是有一点用了，因为这方子其实路数很多。我想你可不可以吃是都可以吃，因为汉莲草的药性啊，只是微微的有一点寒，所以你用酒来吞服的话，就蛮安全的，大概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就是没什么不能吃。只是这种偏方就是效果好的时候像仙丹，效果不好的时候就蛮让人失望的啊，就是你也只能够试它个白头发哦。一直有一个迷信，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哦，好吧，他是学算命的还是怎么样，他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少年白的非常厉害，代表他什么双亲会早走之类的，就是如果这种是那种什么命格上面的头发白，那个怎么办啊？那个好像我不知道怎么用药哎，就像是什么看风水的也会讲说什么，如果这个家的女主人住在靠南边的房，住在南边的房间容易得绝症，那这种的话我也不会用药哎，我也觉得说你还是赶快逃离那个房间吧。对不对？那种八卦，对不对？女主人住在南边的房子，就形成名医卦嘛。后边八卦是离卦，那女主人是坤卦，也不会外行，反正就大概就是说，女主人你最好闪一下南边的房间。有一定的，好像有一定程度的准确度，但是呢，好像我们家有一次搬家的时候，我继母啊睡到这个。南边的房，爸爸说好像风水上觉得这不太好，那我爸好像被他欺负了很多年了，怀恨在心，我说就给他学南边。趁机报仇，就是没有勇气正面冲突的男人，如果想到了自我安慰啊。 那这个我就是一口气没有下课的就这样上了两个钟头了，那我要不是我要今天要教更年期，就是大家一起上吊算了，因为更年期这件事情的情报量比我刚刚教的这个东西只多不少，就是抄起来也是满满一个黑板的，而且我刚刚同学要下课了吧，哈，下课就回家了，哈，我们也不要再回来拼了啦，只是我现在有点卡到啊，就是今天，因为我如果，哦对了，下一次上课又要再收学费了哈，我们这是月收的，那我想想看要怎么 啊？ 更年期，我觉得可能下次就是一开始上课就上更年期，一直上到 下课， 可能需要到这样子，因为每次就是用第二堂课来处理更年期，我觉得时间不够，因为我本来今天是，我觉得我的上课是进度都在那边，就是我觉得我进度都好像在设假了一样，就是自己以为今天啊第一堂课要教这样，第二堂课要教更年期，然后每次都是让自己十分之失望啊。那本来这个今天的第一堂课呢是要先。我的想法是要先教温胆汤跟酸枣仁汤，这样子下次上更年期的时候才勉强抄得动黑板，不然黑板根本也不够抄。嗯，如果我们现在下课15分钟给同学上个厕所，然后我赶快用剩下来的再给我20分钟，我先把温胆汤跟酸枣仁汤教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再下个礼拜我来上更年期的话我黑板才抄得下，好不好？嗯，我再给我一个啊，怎么样，半价哦，同学要满身半价对不对，以后这种事情上课前就买卖完成哈，好，就是好，所以同学下课还要买东西的去买东西啊。那好，那我们就下课15分钟，然后再让我给我20分钟啊，我把温胆汤跟酸枣仁汤处理了。